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41集。阮望舒、练鱼征不在，李妙妙和天选其他核心成员也进入游戏攻塔去了。唐默带着白若瑶来到自己和傅文铎落脚的某高三教室，白若瑶也不客气，直接坐在讲台上。 这地方可真不错，地处几个商场的交汇处，交通发达，离黑塔也近。天选可真会享受。 唐默说。说正事。白若瑶嘴角的笑意慢慢敛去，她一字一顿地说，第六层的攻塔游戏可能没那么简单。黑塔突然出现错误，所有玩家都被禁止通关六层，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在察觉到发生数据错误的只有六层的攻塔游戏时，唐默和傅文铎就意识到了一件事，黑塔在刻意的等待，等待其他区也有玩家通关五层，有机会进入六层。这件事看上去对已经通关五层的玩家很不公平。抢六模式，全球每个玩家都在抢那三个名额，时间对他们来说无比宝贵，每耽搁一秒，都有可能从第三个通关六层的玩家或队伍中变成第四个，失去奖励。但黑塔无情地拒绝了他们提前攻塔的请求，禁止攻塔。白若瑶坐在讲台上说， 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另外四个区，也就是南亚区、俄罗斯区、西亚区和美洲区有人通关五层。唐唐，你不觉得好不公平吗？我们为什么要等他们那群没用的家伙？ 唐默沉思半晌，抬头说，这一切只是你的推测。白若瑶闻言眨眨眼， 推测？ 唐默双臂环胸靠着窗台，黑塔禁止玩家攻略六层是因为要等每个区都有玩家通关五层，最后大家一起攻塔，这难道不是你的猜测？白若瑶笑道， 唐唐，你还记得黑塔 4.5 版本的第三条更新吗？ 唐默身体一顿。白若瑶自问自答地说， 第三条，黑塔 5.0 版本预计推出互通模式。什么是互通模式呢？ 互通模式，早在 4.5 版本更新的当天，唐默、傅文铎和陈珊珊就推测出一个可能。 5.0 版本，黑塔将会开通全球10个区的游戏互通，但这并不代表他能事先猜到黑塔六层便是 5.0 版本。唐默没回答白若瑶的问题，一道低沉的声音忽然响起，你很笃定？白若瑶的笑声猛地停住，很快他转过头看向那个站在窗边的黑衣男人，又嘻嘻笑了起来。 傅少校，我很笃定什么？ 傅文铎淡定地说，你很笃定不能通关六层是因为要等其他所有区有玩家通关。 有吗？ 傅文铎垂眸看他。有。 白若瑶摸着下巴。我真的有吗？ 傅文铎没和他纠缠下去，漆黑的双眼盯在白若瑶的脸上。良久，傅文铎说，你好像藏着什么秘密。 听到傅文铎这么说，唐默也仔细观察那个娃娃脸青年。如果傅文铎不提，好像确实很难想起来。白若瑶这个人无比神秘，他是国家秘密情报人员，地球上线前就实力强大，但是他的异能实在太鸡肋了。虽然他的身体素质提升极高，使他武力值也提升很高，但是和穆回雪、阮望舒他们比，他的异能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。偏偏就是这样的白若瑶，他是华夏第三个通关黑塔五层的玩家，还是唯一一个单人通关的， 而且他知道很多情报。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儿找到那么多情报的。唐默和傅文铎至今对黑塔和异能都只有一个模糊的猜测，他却能准确地说出每个玩家的异能并不是唯一的，以前也曾经有人拥有过这样的情报。唐默忽然想到，你说过的那个告诉你一些信息的黑塔 BOSS 姓白，他是谁？白若瑶说， 你猜。 唐默的脑子里浮现出几个和白有关的童话人物。白若瑶自说自话地说， 我很笃定，有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？大概是我很聪明吧，所以才能猜到这些东西吧，傅少霄。 傅文铎说，你还有什么事？有点赶客的意味。白若瑶不满地说， 这么过河拆桥？ 傅文铎冷淡地看着他，你说的我和唐默之前就猜测过，但是在黑塔确认前谁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，仅此而已。 白若瑶故意做出被人利用抛弃后的弃妇模样，但是很可惜，教室里的两个人谁都不会欣赏他影帝般的演技。惋惜地叹了口气，白若瑶笑眯眯地说， 确实还有最后一件事，糖糖，傅少校，黑塔六层组队通关吗？ 唐默原本正与傅文铎对视，两人暗自交流关于白若瑶的一些事，忽然听到这话，两人齐刷刷转头。唐默用打量的目光看着白若瑶，他笑出声， 你从哪儿来的自信，觉得我们会和你组队？ 一个小时后，穿着白色夹克的娃娃脸青年哼着一首走调的歌，步伐轻松地走出第八十中，走到校门口时还特意回过身用力挥挥手与唐默傅文铎道别。唐默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 他这种家伙真的可以合作，下一秒卖了你说不定。 傅文铎倒觉得不一样， 他说，如果黑塔六层真和他说的一样。 唐默沉默片刻， 八成可能性是那样。 两人一起转头回到教室。三天后，陈珊珊三人从公塔游戏中回来，大概是经历过一次与五层水平玩家组队的公塔游戏，这一次的公塔游戏陈珊珊完成的非常轻松，李妙妙受了伤，被个子矮了他一大截的傅文生硬生生扛回天选。傅小弟把人扛回来后，赶忙再用异能为李妙妙疗伤。小朋友有点自责， 他是为了我才受这些伤的，本来受伤的人是我。 李妙妙还在昏迷着，陈珊珊看了他一眼说， 既然我们是组队一起攻塔的，那就是队友了。李姐姐的异能本来就是将其他人身上的伤口转到自己身上，再用强大的自愈能力恢复，如果他不把你的伤转走，你可能会死在游戏里。 傅文生点点头。傍晚时，李妙妙就醒了过来，到第二天已经生龙活虎，完全看不出前一天差点死掉的模样。唐默看到两个小朋友和女医生更加亲密的模样，他声音平静， 他的异能很有用， 不需要将别人的伤口转移到自身，那可怕的自愈能力唐默就非常想拥有。只是很可惜，以李妙妙的异能品质，唐默可能需要几乎杀死她才能得到她的异能，甚至很有可能李妙妙异能的获取难度不比傅文铎低多少。越到后期，唐默越难得到强大的异能。傅文铎说， 自愈能力。 唐默转头看着傅文铎， 是，我很想要他的自愈能力，他的自愈能力比我强很多，甚至比你也强不少。我和他的自愈能力体现在不同方面。 只见傅文铎翻手取出一把小巧的匕首，右手抬起，忽然就要落在手腕上。唐默心一惊，下意识的就要拦住他。 傅文铎在砍断自己手腕之前也停住动作，他对唐默说， 好像确实不需要做得这么绝，我的异能是基因重组，受伤时的恢复速度确实比他慢很多，但是在修复断肢方面自愈能力极强。 刚攻完黑塔一层时，傅文铎就被那只疯狂的大火鸡咬断了一条腿，不过他很快就长出了新的腿，这就是他强大的自愈能力。傅文铎收回小刀，唐默松了口气，这口气还没完全输出，只听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， 我的异能不比他弱，所以。 唐默猛地抬头看着对方，傅文铎嘴唇张了张没有出声，可是唐默却知道他准备说什么。 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拿走我的异能呢？ 话语即将从口中说出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忽然打断了傅文铎的话。 叮咚，俄罗斯六区预备役叶莲娜伊万诺夫娜通关黑塔五层，俄罗斯区强制攻塔结束。 两人快速地对视一眼， 和你那次攻略黑塔一层导致所有华夏玩家都强迫攻塔一样，只要有人通关就立即结束攻塔。 傅文铎说， 是。 接下来的三天，西亚区、美洲区陆续有玩家通关黑塔五层，只要有人通关黑塔五层，强制攻塔就会结束。然而在第三天过后，南亚区迟迟没有传来玩家攻塔成功的消息。6月17日强制攻塔第七天清晨，一道沙哑沉闷的男声在全世界上空响起，带着一丝隐隐的温怒。 叮咚，截至2018年6月17日南亚区全体四层玩家无人攻略黑塔五层，南亚区强制攻塔结束。 唐默睁大眼，还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下一刻黑塔的声音再次恢复成没有感情的机械声。 叮咚，强制攻塔完毕，黑塔 4.5 版本结束，预计格林尼治时间2018年6月18日早上6:00无缝开启黑塔 5.0 版本，该版本将直接开通黑塔六层攻塔模式，具体更新内容请玩家自行探索，请玩家努力攻塔。 将黑塔 5.0 版本的更新提示连续播报了三遍，黑塔再次恢复平静。开门声砰的响起，唐默抬起头看去，只见陈珊珊和傅文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小姑娘脸色微红，显然是跑急了，她急忙说， 唐默哥哥，你听到了，黑塔 5.0 版本。 阮望舒和炼鱼正义走过来，唐默看向两人， 格林尼治时间的早上6点，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14点，唐默、傅文铎，我和炼鱼正过去挑战黑塔六层。 顿了顿，他继续说， 这次黑塔的更新很奇怪，他没有说清楚具体的更新内容，但是我们也等不及他说，抢六模式，全球所有高级玩家都会抢着通关黑塔六层。 炼鱼铮看着唐默和傅文铎， 我们也是敌人。 唐默笑道， 是敌人。 阮望舒和炼鱼铮没再多说，两人离开，准备第二天通关六层要带的道具。炼鱼铮刚才问那句话时，并不真的意味着双方就成为了敌人，他是在询问唐默、傅文铎是否要和他们组队。一个区通关五层的玩家或许很少，比如俄罗斯区、西亚区这种被强制攻塔的，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通关了五层，但是像欧洲区、华夏区、美国区这样的大区，通关五层的人数可能有5-6人，甚至接近10人，一共3个名额。如果唐默与阮望舒他们组队，他们自然不需要互相抢名额，他们是一个队伍的，但组队意味着难度增加，唐默现在不打算冒险组队。他和傅文铎早就在7天前与白若瑶碰面时就决定进入游戏后随机行事，如果游戏难度已经大到无所谓组队增加的那点， 他们自然会与其他玩家组队。组队代表难度提升，但也意味着争抢名额的对手会减少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